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我是夏萌。 今天的话题非常的直白， 说说， 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 哎，假如有一天咱们都财务自由了，您会点儿，敞开想象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设防的，反正就是想象呗。 或者我们这个话题说得更直白一些，假如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点儿。 而今天是周一啊，也是我们一周当中第一个工作日，在今天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啊，把心放下来，我们投入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想象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们让这个生活呢也变得更有意思点。 没错啊，尤其是您现在有可能刚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想象一下这个话题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图景啊。如果您突然发现了银行卡里边变成了9.0，十位数。 对，那康乐你先说说吧。 啊，如果我突然变得很有钱，我会 干嘛呢？ 我想环游全世界啊。 哎呀，环游全世界，确实是，世界这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嘛。 夏萌你呢？ 我如果有钱了的话，我想去太空里看看。 哎呦， 地球上已经关不住我了。 哎，好像前一段真有关于太空的事儿， 旅行的事儿， 门票， 对， 好像挺贵的 啊，都是那个顶级富豪他们追求的这个梦想。那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我也是顶级富豪了，那我也可以去畅想一下遨游太空是什么感觉。 没准儿你变得非常有钱之后，你自己造了一个宇宙飞船呢， 就一飞冲天了， 就不用买票了，你直接变成卖票的了， 也可以。哎，我这样还能就是实现这个自负盈亏了啊，我还能继续有收入呢。哎，这想法好， 能不能给我打一个折？ 没问题，咱什么交情 啊？你给我打一个99.9折，估计我都买不起，这票太贵了。 到时候再说啊。 好，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互动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的话题。假如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么着呢？ 是的，微博和微信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天啊！我已经看见有不少朋友都有自己的想法啦。 哎，是，这边看到了有一位我认为非常好的朋友，有钱了没忘自己的父母，是一位孝敬父母的朋友，他叫绿茶表妹，说首先。 给父母更好的居住条件、 嗯、 更好的关心和关爱他们的身体。第二，选择一个投资，让自己能够有更加稳定的收益。啊，第三，跟我一样，去看一看那么大的世界。 哎，非常好，这个想法呢，非常逻辑，非常的清晰，没有什么死角，而且方方面面啊都已经照顾到了，看样子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 对啊，关键是孝敬父母这一点太重要了。 哎、是，没错。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呢，出于自己的喜好啊，雷夫多克就说，财富自由了，得先给官弄俩好外援。 哎呦，嗯、那这个。要真的是财富达到那个地步了 啊， 非常非常有钱了，比如说您进入到了福布斯排行榜的前几位， 自己组一支队了。 是啊，您到时候可以把 C 罗、梅西、姆巴佩啊，您喜欢的都给搜罗过来也行。 那我得想这个队的队名得起一个什么好听的， 宇宙队吗？ 宇宙战舰队， 宇宙无敌队。 嗯嗯嗯。 啊，说到了外援的情况，好像今天在体坛当中关于国安的外援应该这一会儿快要有新的消息了。 是的，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这个王毅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小的信息哈，但是目前为止呢到5:06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刷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总而言之呢，王毅给我们透露的是啊，今天国安俱乐部是会有一个官宣，就是感谢比埃拉友好解约的这么一个消息出现。 是，我们一会儿等一等、嗯、这个信息出来了再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 好、 当然如果您变得非常有钱的话，有一句话我得提醒各位啊、 嗯、 中国古语有言，有钱容易学坏啊。 尤其是男的 啊，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嗯、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有这么一个说法 啊。所以各位男士朋友们啊，如果您突然变得很有钱了，一定要保持初心，不要学坏呀、啊！ 哎，这个提醒的很到位哈。 你看，我刚提醒了，这边就有一位坏人。 我是曼联是吗？ 啊，不是 啊，不是哦、啊，对不起，坏人太多了 啊。曼联应该是好人 啊。 叫莫朝，他说了、嗯，如果我有一天变得很有钱，换车、换房、换老婆， 天哪， 这有点过分了。 嗯 啊，都说这个叫糟糠之妻不可弃呀、啊。 嗯， 啊，所以您，我觉得换老婆这事儿， 开玩笑的， 再考虑考虑 啊、肯定是一句玩笑话。我是曼联，非常直白，说我有钱的话，我就买豪车呀。 啊，那你买几辆豪车呀？ 哎呦，就是买7辆，我一天一辆，不同的颜色， 啊、不同颜色的 啊， 而且还得买好多这个车库吧？我觉得。 我都已经财富自由了，我都有钱买那么多车了、啊、车库还不是洒洒水的事儿吗？ 估计您如果真的那么有钱了，这在房地产方面肯定也是非常厉害的了、嗯、 你看很多朋友的这个想法眼界确实比我高。孙远京就说了，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有钱了，我会支持教育事业，让现在的小朋友们不要太辛苦了。哎，这教育才是国之根本呢。 对呀、啊，有钱的话投到教育，它虽然不是像我们投到买卖里边讲究的一本万利， 嗯 啊，但是 很快就能收到回报啊。 对呀、啊，但是啊，对于整个国家来讲，教育这个投资永远都是只赚不赔的事儿啊。 嗯，是。 还有黄鹂鸟刚才回馈了刚才这位叫莫朝的朋友说、嗯，他有钱了要换老婆，这位。黄鹂鸟提醒这位朋友说，您都那么有钱了，财产分一半啊，提前得想好了，在经济上和感情上啊，都不要随便的换老婆呀。 哎呀，这想法实在是，这怼得好。还有强森盯着你说，我想请你俩吃大餐，我张一波，我俩可记下了哈，等着呢。 您都已经是财富自由了，都已经变得很有钱了，这样吧，一步到位吧。送我和夏萌俩人一人一个餐厅是吧？ 也可以，就甭吃饭了啊，来我们的餐厅吃饭吧。 对啊，这边唯有战斗说了，刚才那个朋友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带他老婆去韩国整整容啊， 哦、 换一换感觉啊？ 天哪！还有这个朋友说，要是有钱了买一套房啊，主要呢也是送给父母的，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嗯、是。这边还看到了有一位《爱你》的主题曲，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啊。说如果是500万的话，多了500万，他说， 想做的事儿就是买一台好机器，该进的设备都备齐。看来这位朋友是跟这个机械有关系的工作。另外他说完善组织架构，该招的人都招齐啊，解放他自己的双手。看来您是开小工厂的呀。啊，另外第三点说要给员工涨工资或者定一个绩效的考核，就是多了这500万，大家也都要都得沾光才行啊。 是的，这厂长没错了啊。 啊，是， 想法还是非常好的，很有建设性。 对呀，啊，他说这500万可能就够干这点事儿，但如果说是多了1000万的话，他认为可以抽空啊，自己放松放松，去心仪的几个地方去旅旅游，再加上把其他的一部分用于生产经营，存起来一部分，然后再有一部分进行理财，这是真是花多大的钱干多大的事儿。他又说了，如果有5000万，直接就把厂子给转了。 对，找一个这个职业的经理人去经营他的事业，然后自己可以享受人生了啊。 对呀，然后他去周游全世界。如果他说有1亿怎么办？哎呀，这位朋友格局可大了呀。说办贫困子弟的寄宿学校，一切费用全免，办贫困老人的疗养院，一切费用也是全免。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真是心怀大爱的啊！现在很多这些富豪手上趁着不止1亿， 对呀， 十好几个亿的都有呢，也没见他们去做这些有建设性意义的事儿哈。 是，哎，有一句话叫什么？说人越有钱越抠， 有这么个说法， 有好像真有这个说法。 啊， 这边爱的主题曲还说了，如果有10亿，他怎么办？啊，把自己掐醒。他认为自己 喂醒醒哈，哎，该上班了哈。 啊，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有10亿的资产。 你说这个上班，我今天想起来一件有意思的事啊。上海这边呢，据说地铁18号线早高峰的时候，有一位男子疑似啊，可能是癫痫发作倒在车厢内，而且他摔跤的时候呢，因为完全是无意识的状态嘛，这个眼角也摔破了，这个嘴也摔破了，满脸都是血。然后他醒来之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多么让人心疼的话吗？ 啊， 他说我要上班儿。 哎呦， 是的，哎呀，希望这位朋友也是早点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哈。挺让人心疼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还没惦记着，没忘了要去上班，惦记着打卡的事儿呢。 哎，宋彦军他就说了，如果有一天变得很有钱，他会支持教育事业，让现在的孩子别那么的辛苦了。 是的，是的，国之根本的事情，每个人都非常的关注哈，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更加去关心现在教育事情，教育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了。 对呀，啊，这边还有轩辕昭雪，他说了，如果有10位数的钱。啊，先选择给自己几个大嘴巴，啊，看看是不是真的。 让你做梦，让你做梦。 所以大家在，说一说到很有钱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对于很有钱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就像我们今天说财富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在讨论说，其实每个人对于财富自由这4个字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是 啊，当然了，既然是和大家聊天嘛，讨论嘛，就可以敞开想象去和我们聊一聊，畅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实现了财务自由，那我们会做哪些事儿呢？ 陈公子说了，等我有钱了，买2辆宝马，一辆自己开，另外一个开到他和他的现任的那一面前，然后他们当着他们的面儿把这个车给砸了。 哎呦喂，就是我有钱了，我买2碗豆浆，我喝一碗，我倒一碗 啊！ 而且是当着他和他的前任 啊， 以及他 没放下， 以及他前任的现任的面前，把这车意思给砸了。 别，好好一车砸他干嘛？都过去了啊！ 是， 都过，你过得好，就让他们后悔去吧。刘天王也在说，那我得先要知道多少钱是有钱啊。您就可着想吧，您就想着您觉得那有钱的那个度啊，然后跟我们聊一聊，您实现财务自由了，您会干嘛？ 对，当然我记得在2005年左右啊，有一首歌叫《我赚钱了》， 转钱了，是 对 吗？啊， 那歌当时特别火，在那个年代，好像大家认为啊，什么是有钱了？包括有钱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是比较适合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那个时候追求的和咱现在追求的完全不一样了。 对呀，我们也听一下吧，感受一下十几年前啊，如果有钱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好， 我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我 么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定换一个电话号码啊！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我赚钱了，赚钱了，光保姆就请了仨，哎，一个扫地，一个做饭，一个去当奶妈。我厕所墙上挂国画，倍儿像艺术家呀！我贷款按揭名牌西服手表和电脑了，我能贷多少就贷多少，一直还到老啊！哎，还款的滋味是实在难熬，谁还谁知道啊？所以我们的口号是炫发财，再传总接待。哎，我们的口号是炫发财，再传总接待。我以前淋了场大雨就当自己是洗了回澡，现在分期付款买了个遍野，废除了赞助卡了，我再也不用怕夜查的和居委会大妈了，我再也不用怕夜查的和居委会大妈。 哎呀，所以现在真的时代变化特别的快。 那会儿还小灵通呢啊，现在可能再年轻一些的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为何物了。啊、 是，现在您一个手机双卡双待都没问题了。 嗯， 而且现在买一个手机好像不像以前，像多大一个事儿了。 是，买部手机嘛，这多大事儿啊？我买想买几部是几部哈，唯有战斗说这是黄渤唱的吗？反正听着有点像啊，那个山东味儿。 这个不是黄渤唱的，但是、 哦、不是啊、 不是他唱的。零五年那会儿黄渤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出名呢。 他那会儿演的那个什么疯狂的一系列，疯狂的自行车什么的， 啊、 也挺早的了哈。 是差不多，反正好像比这个还要再往后一点点。 嗯。 对，当然了，说到如果有一天变得很有钱的话，会怎么办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唱得也非常好、是前几年毛不易唱的啊，表达了他说有钱了怎么办，原来他是男护士啊，这一下子成为了这歌坛上的明星之后，不知道他这些想法是否得以实现了呢？ 应该都实现了吧，他这会儿应该财务自由了吧。 我们也听听他当时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样的。 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倒流时间，不是为了人类理想做贡献，只是想和他说一句我很抱歉。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我变有钱，所有烦恼都被留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 哎，这歌最后一句有意思，变有钱之后了，然后大声地说一声，金钱不是一切，这有点凡尔赛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凡尔赛也不能这么说吧，确确实实毛不易唱的挺对的，我们有钱可以买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东西，奢侈品啊，以及我们在没钱的时候所向往的那些物质都可以留在我们的身边。但他刚刚唱的那个 有一句挺打动我的，就是说我想让很多人都留在我身边。 嗯， 钱买不到很多很多，有些离开我们的人想让他们再回来，有钱有再多的钱都是不可能的。 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变得很有钱的话，是否比如说他开一个公司啊或者什么啊，让他喜欢的人都在他周围去工作， 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了。 是， 嗯， 这边还看到了1679说了，如果变得很有钱的话，他会扶贫致富，而且要回报他人，因为财富都是源于社会的。 嗯，有位朋友大金果给我们他给我们官宣了比埃拉离队的事儿啊。如果我们足够有钱的话，国安的这些外援会留下来吗？相信啊还是会的啊，只不过现在无论是联赛也好还是俱乐部也好，都是受到疫情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导致我们现在呢很多外援就是留不下来。国安今天俱乐部官方呢是发文，文章表示呢，感谢你绿色的精灵比埃拉为国安征战3年半，你出场88次，奉献30个进球和30个助攻，我们忘不了重夺足协杯那晚你攻入关键一球时的兴奋，也忘不了你拼尽全力2次重伤时的伤心，忘不了我们一起在亚冠拿到历史最佳成绩时的喜悦。即使你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选择脱下绿色战袍，你在球场上飘逸舞动的身姿也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中。未来祝你以及你的家人一切安康，加油，比埃拉！ 啊，这个外援确实，整个中超好像都没有以前那么的有钱了，投入变小了，没有办法啊。外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看谁给的钱多就去哪玩啊。 轩辕昭雪还说，等我有钱了，我带资来到体育广播上班，哎呦，欢迎，很想和您成为同事 啊，或者您把您的资金可以注入到广告当中。 对，我们也创创收。 小小强他说了，等他有钱了的话就更加的珍惜生命了。 嗯 啊，说得有命去花呀。 对， 是更加注意养生，注意健康这方面了， 珍惜生命，也珍惜和我们爱的人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 WA 也说了，如果他变得很有钱，要多做一些善事儿。 哎，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不只是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同样也是结善缘的一种很好的回报啊。 对，人不说嘛，你让别人变得更快乐的同时，其实你获得的那种成就感，要比你给予对方的多得多。 是啊， 对吧？ 当然这边也看到了其他的朋友也有说的，有钱这事儿不一定是100%就是多么的好 啊， 也看到了 事儿啊。有的时候金钱太多了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是啊，但是大多数人可能都想先体验体验这个金钱多了是什么样的感受。 哎，不怕，我不怕麻烦 啊，就先撑着了，不怕啊，那意思是先别饿着。这边有朋友我看到了，金钱的种子他说了，百善孝为先，首先要给父母买一栋大房子，然后为他们找一个保姆，让他们过上优越的生活另外还要给孩子的教育选一处位置较好的学区房，也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啊。 现在没啥学区房可言了，现在这个双减之后呢，对于这个教育啊，确实国家是进行了一个很大的部署，有眼光的部署，所以学区房可能以后越来越不值钱了。树望之辉呢，这想法跟刚刚那位朋友是差不多的啊，也是希望呢投资教育，尤其是投资青训这一块。哎，青训也是体育之本，国之根本嘛。 是，这边鹦鹉不要学我说话，他说了他讨厌金钱。您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啊？ 这才凡尔赛呢。 啊，一般比如说这个大老板都说了，哎，这我平时不太努力，我不太重视钱。这位朋友他说了，为什么他讨厌金钱？他说拥有很多的金钱，有可能会让人变得自负自傲，目空一切，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而且他说，金钱可能会使人变得孤独，拥有更多金钱只会让人失去更多的友谊，也会增长很多，比如说什么招人嫉妒啊。招人恨等等的这是他对于金钱的一种看法。 这也是金钱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副作用吧。 但是康乐的观点就是，金钱这个东西啊，它是双刃剑啊，它就好比是您 怎么样来用这个金钱啊？这个金钱本身它不是具有一个这个褒贬的意味的啊，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就看您怎么来把它用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假如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么着？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资讯的环节，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国内疫情的发展情况。截止到昨天晚间24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那么目前呢，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经过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自今天开始呢，由中风险降低为低风险地区，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北京呢就没有新增中高风险地区了，全市都是低风险地区。 而且据了解，河南各地既要按照相关的要求做好开学准备，更要坚守6个不得返校的安全底线。河南省的高校中高风险地区的中小学暂定9月15号之前不返校，其他低风险地区的中小学由当地研判确定。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了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今天发表声明，回应了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被举报一事。声明是这样表示的：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依据2017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的有关程序展开调查，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不当的行为。 而今天朝阳区市场监管的相关执法人员到胖哥俩肉蟹堡这个饭店啊，是在和盛汇购物中心的这一个店来进行调查。6月底开始，有记者先后卧底进入北京2家这个饭店的合营门店，揭露了食材新鲜背后的种种乱象，包括承诺的现杀活蟹其实是前一天已经宰杀好的隔夜蟹，还有过期变质的土豆等等。另外也出现了这个菜品的量不够的事儿，明明500克的一份的这个肉蟹堡，店家授意只给430克。目前该店已经被执法人员要求停业整顿，而且在网络第三方的订餐平台已经是停业下线处理。 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不能够有任何的风险存在。那今天呢，市场监管总局还通报了6起食品安全案件的处查情况。今年4月份以来呢，包括小龙坎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还有杨国福麻辣烫店、奈雪的茶奶茶店、大润发超市都爆出了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现在根据各店违法违规的行为呢，既有对涉事门店的吊销许可，还有顶格罚款，也有对店长以及直接负责人的大额罚款。食品安全呢是没有零风险的，但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必须要坚持零容忍。 而今天中国饭店协会与新华网联合发布2021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报告发布2020年100家餐饮业领跑企业榜单，同时指出反食品浪费等成为行业的共识。此外，约52%的调研企业拥有中央厨房，同比上升7%，21.6%的调研企业兼有种养殖的基地，越来越多的餐企开始关注供应链的相关发展。而报告调研结果还显示，目前餐饮行业普遍面临人力成本偏高的困局，企业急需通过提升人员的素质、水平和效率来提升降本增效与服务的相关提升。 那么自双减政策发展以来呢，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教培行业人才专项的一些服务了。那么据了解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全市范围开展系列活动，以换新赛道筑梦明天为主题，为教培行业人才 转业转岗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而这些服务呢将会持续3到6个月。如果大家有意愿去参加的话呢，也可以去查询相关的网站进行报名。目前有9800多家企业提供的将近90000个相关的就业岗位已经被纳入到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计。 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通州区消费者协会是通过12345、12315和96315三条热线受理消费者投诉18484件，成功办结17920件。近日，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发布2021年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优胜教育、物美超市多点、苏宁易购 APP、 永辉超市 APP 和华联超市位列被投诉榜的前5位。 再来看一看天上的事儿，今天是天问一号遨游太空追梦火星13个月整，也是祝融号火星车平安在火星度过100天，行驶里程突破1000米的关键一天。火星探测的每一步呢，都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火星团队紧密相伴。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也会继续陪着火星车，坚强地生存在那颗遥远的红色星球上，一步一步刷新着新的记录，创造着无限的可能。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残肢田径运动员王浩将会担任东京残奥会的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第16届残奥会将会在8月24号到9月5号在东京举办，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来参赛。本次为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今天呢，中国足球队官方宣布，为了备战12强赛，补充征调河南嵩山龙门球员王上源参加集训。另外呢，今天上午，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上海就国足备战12强赛呢召开了沟通会，会上也确认已经和国足主教练李铁团队签订了一份到2026年的工作合同。 另外，因为酒后失言，谢辉被南通智云俱乐部是暂停了主教练的相关职务。今天，谢辉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去该俱乐部的主帅一职，接下来将会前去德国进行深造。 还有今天上午，现役国手、原81女篮前锋李梦正式加盟四川远达美乐女篮。那么下个赛季呢？李梦将会和邵婷以及高颂等实力派球员一块朝着 WCBA 的冠军发起冲击。 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先为您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么怎么样呢？ 怎么怎么样呢？财务自由了以后，想法实在是太多了。 是，大家在晚高峰继续这样的畅想。厦门康乐将会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第二时段继续来聊哦。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有钱以后咱能干点啥哈。如果有一天咱们实现了财务自由，你会干嘛呢？ 曼联说的很简单，有钱他就吃喝玩乐呀。啊，吃喝后边那俩字儿，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先吃着玩着，我先那么过一阵子，然后什么理想的事情，我过阵子再去想。 旋风一剑他说了，他有钱之后会换这换那的，啊，说想要改善一下， 换啥？换啥？ 换各种东西，零部件都要您都要给换了呀。说要， 哎，你还要干嘛？ 是，啊，刚才有说要换老婆的， 就是 都不建议。 嗯。走着瞧，这位朋友说走着呗，啊，呗瞧着呗。他说很有钱，多少算很有钱呢？100万和10亿那差别大了去了。有100万顶多买张贵宾票，有10亿就可以到俱乐部当小股东了，有球看球，有专门的包厢了。哇，合着您为了看球有专门的包厢，就打算先来个小目标，挣个10亿，然后去俱乐部当股东。这目标定的有点高哈， 您格局太大了， 真大。 跟某位知名企业家一样啊，人家的目标是来个小目标，哎，先挣1亿呀，啊。 我们这小目标10亿啊。 万事皆修行，他说了，如果有一天变得很有钱，他要买10个这个游戏厅，天天换着玩。 什么样的游戏厅啊？ 就指的非常高级的最新的街机的游戏是吗？ 开10个网吧。嗯，宝姐姐这位朋友说，我来给你们当广告主怎么样？ 哎呦， 欢迎欢迎，快来快来。 是，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给您独家冠名。 对啊，您既然已经那么有钱了，宝姐姐，我们俩以后的工资就是按说几个字吧，一个字比如100块钱，这个标准您既然这么有钱，不低吧？ 这都以后可以再聊再谈，宝姐姐，啊，快来吧。 是，如果您真是按照这个投资的话，那我要这个提升我的语速啊。 提升什么都行啊，您可以对我们提出要求。阿昭说 A 席什么时候能出来让我们看看呀？哟，这可和有钱没钱没办法了，咱现在有钱他也来不了啊，因为疫情的影响，人就算来了也各种隔离。 嗯，这个跟有钱其实真有关系。如果 哦有钱，他怎么就能早点来？ 您如果有钱的话，可以把 A 席变成 B 席。葡萄牙那国家队的那个席尔瓦更加的有名， 哎，真的是。 是，或者您把它变成 D 席也行啊，大卫席尔瓦更加有名。 嗯。还有我是曼联，说我把自己家里重新装修一遍。 嗯， 这一目标其实并不大哈，咱先攒点小钱就能实现了。 这不一定，看怎么装。 哦，看他家有多大。完了，我低估人家了。 或者把厕所都装成纯金的。 我狭隘了。 啊，那您真的是有钱人啊。 是。 这边宇文文他也说了，如果有钱之后，他就把喜欢的那些唱歌的没事都给拉家里来唱卡拉 OK，把喜欢的那些演电影电视剧的没事都给叫家里来一块吃饭养养眼。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志宏春秋说，您二位今天这个话题啊还真是，哎，让您给严重了。孙女儿要开学了，小孙子呢要上幼儿园，但是教育投资啊还是必须的，所以呢我就从我的这个退休金里边拿出了20000块钱，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嘛。 啊，是啊，就是这个教育投资肯定了，您如果都变得非常有钱了，直接给这孩子是吧甩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 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教育环境。 是啊， 让他赢在起跑线。 对啊，当然也最好，我建议啊，您如果那么有钱了，先别让孩子觉得您很有钱，否则容易让孩子从小产生一种这个攀比啊等等这个想法，那就不好了。 你这想的周到了啊。柿子说，如果有一天突然变得有钱了，我就我来你们电台，想听什么让你们播什么。我再投资投资那个给国安这个添砖加瓦，让他们有夺冠的配置。算了，我还是睡会儿吧。 瞧着呗，他说了。确实是很有钱，是怎么算是有钱啊？他也提到了，他希望能够成为俱乐部的股东， 啊，这又发了一条新的，哎呦，就是 当股东，想当股东啊。 而且我的一个梦想不只是国内俱乐部当当股东，最好世界豪门，比如说巴萨、皇马，我要是能成为大股东就好了。 嗯， 然后把我们中国的球员安排进去， 是这样，我们有朝一日咱这个什么出不出线呀，十二强赛的，那直接打进世界杯 啊！当然，这个也得是我们球员的水平提升了才行。别我这有钱，这么有钱，把您安排进去了， 嗯、 您踢得不好，再给我丢面子， 嗯、 是吧、 嗯？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面子的事儿啊，面子比 天 大。 天大 这边关旭也说了，这个。几个亿不够买曼联的、 哦，还真是几个亿还真买不了。 那您就几十个亿， 嗯、 应该就够了。 对呀、啊，都说财务自由，就可是想呗，一票十亿都能想。 对，大家在下班的过程当中，也是展开想象的翅膀。最快乐的事儿其实就是做梦，梦到自己，一个是娶媳妇儿， 嗯， 再有一个就是在梦里很有钱。 哎。彭生麻中说，你俩能快唱首歌吧，什么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是快乐最重要，有的时候啊有钱你还真买不来快乐。 对呀、 啊， 有钱一摞钱在那儿，一堆钱放在您面前啊，您不一定能够笑出来、 嗯、 但是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您绝对是有一个开心的感觉在这儿呢、 嗯、是这个要给我们投广告的宝姐姐说，我买飞机天天飞着，天上不堵，没有红绿灯。哎，宝姐姐，您还真别说哈，我觉得未来有一天，没准我们都能在天上飞，上班哎，开着我的小飞机。 哎，是啊，没准有一天科技真的发达到了那个程度啊，就像在20年前，大家也没有想到拿着手机就什么都能干， 对 吧？啊，手机当钱包。 是啊。 啊，没准20年之后呢，这个，哎，汽车有可能往天上去是吧？走一走、 哎。这太有可能了，可以想象一下的啊。 是。 嗯。米兰魂特别的冷静，说我从来不做这种白日梦，我得接受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现实。 哎呦， 嗯， 6645他说了，如果有一天很有钱，他要把这个体育场买下来，改成国安的主场。 嗯嗯， 您，我建议您再迈大一点的步子啊，争取建一个全球最高级的体育场，带空调的。 我刚想说， 对，带自动的这个送餐机器人的。 嗯。 啊，包括带各种这个，5D 体验的这个座椅的，啊、比如啊，是一进球的话，您这个座椅就开始摇起来了， 啊、给你吹风， 对 啊，滋水 啊，是， 嗯， 也可以自带嘘声的，这个客队一拿球，您一按那钮，就不用您自己嘘了， 啊，还有这个点点星光也可以完成哈， 啊，对啊，我们都这么，既然都已经这么有钱了，这都是可以达到的梦想了， 是，都5D 了啊，关旭也说有钱，我肯定把奥古给弄回来，哎呦。 哎呦，您那会儿那么有钱了，是不是就奥古就不能入您的法眼了？ 就 C 罗了 啊，对呀， 了啊， 是， 嗯，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有钱的事儿，说对孩子啊，从小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金钱观，其实也很重要。这是奉献社会他说的，小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的想法是想要为了建设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而当自己有时候感觉没什么钱的时候呢，总感觉是这个力不从心啊。他觉得他如果有一天有钱了，可以为社会做更好的事儿，做一些不求回报的事儿。 嗯， 我觉得您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金钱观上肯定是挺正确的。 嗯，背包客东子还说呢，我如果有钱，我就要孝顺父母啊，然后呢，我就得两换一手。换什么呢？换车，换房。守什么呢？守住媳妇儿啊，因为媳妇儿才是他最大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是，一个亲密的爱人，真心真意的爱人才是您最大的财富啊。 嗯、 所以刚才那个莫禅那个朋友一上节目说了，他一很有钱了就，换车、换房、换媳妇儿。这个绝对是我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呀。 可能人家表达的就是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吧。啊，或者是想带媳妇儿去韩国，你刚刚不也说了吗？ 啊，或者去泰国， 哎哎， 更直接了。 旋风一剑说：“醒醒吧，各位哈。” 这是朱迪的7788，他说了他就是非常想要有钱， 嗯， 他说有钱他就可以变得更加的快乐。 哎呦，我还真不是。刚刚有位朋友不说了吗？这有钱不快乐也没用啊，要那么多钱守着。但是我身边没有能说知心话的人，没有真正爱他的人，那要这些钱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钱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你说多少算多啊，是吧？ 多少算少？哎，是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等真的说有了那么多钱，也许想法又不一样了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当珍惜现在，活在当下。 没错，而且就是我能理解一些非常希望有钱的朋友，他会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比如说今年挣到多少多少万。啊，多少 W 小目标吗？ 对啊，他这目标达成了啊，他是不断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所以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有钱的目标，其实是一种激励的这感觉，就像有一首歌《追梦赤子心》，唱的是非常的好，就是大家想要变得更加的有钱，这件事儿是一个最最朴素的一个梦想了， 是。 啊，这歌唱到最后，这个主唱该来乐队啊，就是有点声嘶力竭的感觉了，但是我想这个恰恰是人们在追求自己梦想，尤其很多朋友的梦想就很朴素，想要变得更加的有钱，甚至实现财务自由，但是这个过程有可能就是比较的艰辛了。 当然了，最让人回味的也就是这个过程，可能等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也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但那些财务可能也只是存在于我们银行账户里的一串数字而已，让我们能够保留记忆，或者呢让我们在上了一定的年岁还能够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奋斗的这些岁月了吧。 没错，这个过程是最最珍贵的，当然了，现在如果您是刚刚在事业上起步，或者刚刚参加工作，手头没什么钱，每个月一查银行卡的这个余额，会感觉到有些担心的时候，建议您可以多听听这首歌《追梦赤子心》，大家想象一下，有多少的这个富豪，他曾经几十年之前，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 是啊。就像我们在节目最开始介绍的那个新闻啊，说上海地铁里边有一位男孩，可能因为是犯了癫痫吧，在地铁里摔得头破血流的，但是他清醒的那一瞬间，他说我要上班，我还得上班呢。 对， 这就是奋斗哈。 是，所以这位这么奋斗的小哥，几十年之后您就一定肯定他不会成为下一个 某个行业的大佬吗？ 你说的对， 是，所以大家继续为了自己最朴素的一个梦想变得更加的有钱来继续的奋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与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继续进入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新闻资讯。首先呢，关注即将上演的东京残奥会。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会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两位，周佳敏来自浙江，曾经获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级的个人赛混合赛的冠军，而王浩来自辽宁，曾经获得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田径锦标赛跳远金牌。而第六届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在东京举行，一共设置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会有来自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加。而这次呢，也是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另外为您介绍一下 NBA 的最新消息，2021年的休赛期逐渐的回归了平静，各队的补强基本结束了，球队的主体框架的搭建是基本上完成。博彩网站今天开出的新赛季 NBA 的夺冠赔率表示，布鲁克林篮网队领跑，洛杉矶湖人紧随其后，密尔沃基雄鹿和金州勇士分列第3和第4位。 再来关注一组赛事方面的消息。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当中，皇马客场3-3打平了莱万特，本场比赛贝尔进球，威尼修斯、梅开二度、本泽马2次助攻。 另外的意甲首轮的一场焦点战是展开争夺，尤文客场2-2战平了乌迪内斯，迪巴拉传射建功，夸德拉多取得了进球，乌迪内斯连入2球扳平了比分，而 C 罗补时的进球是被判无效。 英超这边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客场1-1打平了南安普顿，这场比赛亚当斯进球，博格巴助攻，格林伍德扳平比分，曼联也追平了英超客场的不败记录。 另外英超的另一场焦点战当中，切尔西客场2-0战胜了阿森纳，卢卡库首秀破门，詹姆斯传射建功。 WCBA 四川女篮今天宣布，原八一队的李梦和孙梦然加盟。四川女篮还特意向八一和省部对两位球员的栽培和帮助表达了感谢。新赛季四川队将会为争冠发起冲击。 另外关注网球方面， WTA 官网公布了最新一期的排名，刚刚夺得辛辛那提站冠军的巴蒂积分再次破万，以10185分居首位，萨巴伦卡超越大阪直美升到了第二位，大阪直美以6666分退居第3位。另外克雷吉斯科娃也是超越了穆古拉扎升到了第9位，阿扎伦卡的排名暴跌6位，最新的排名为第19位。 除此之外，我们关注文艺方面的消息，中国好声音和那英工作室官方微博今天都发表了声明，表示那英要退出中国好声音的现场录制，以后呢会进行云录制，歌唱家廖昌永接棒将会继续指导学员。 另外为您带来健康方面的小常识，蛋白粉真的有必要吃吗？近年来蛋白粉作为一种营养补剂是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在健身人士当中甚至一度成为人人必备的增肌食品。那么蛋白粉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吃？长期高蛋白的摄入又有哪些危害呢？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7类人群呢是最好不要去食用蛋白粉的。一般正常健康成人所需要的蛋白质，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就可以去满足了。一名18岁以上的轻体力活动的普通健康成人，每公斤体重大约需要1克蛋白质。男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是每天65克，女性呢是每天55克。过多的摄入蛋白质会经肾脏由尿液排出体外，不光是浪费啊，而且呢，高蛋白质摄入会给身体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呢，会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呢长期处在超负荷的状态，并且呢还会加速它的老化和损害。还有就是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还会促进钙从骨质当中溶解，从而呢导致缺钙。 而一些减肥和健身爱好者当中有一种所谓的高蛋白减肥法，曾经 经流传很广。这种减肥法的核心是只吃蛋白粉等蛋白类的食物，不吃脂肪和糖类。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蛋白质过量，必需的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严重缺乏，长此以往呢，会引发贫血和营养不良，结果很可能是健身减肥未果，但是却先伤身了。建议健身的人群咨询相关的医师，评估运动强度、体重情况和身体的健康状况等因素，合理适量的补充蛋白质。 那对于这个儿童啊、青少年来说呢，能不能经常去吃蛋白粉呢？哎，家长都觉得啊，蛋白粉是个好东西，吃多了可以长个儿什么的，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大量进食蛋白粉呢，可能会对孩子非常稚嫩的肾脏、肝脏造成无形严重的负担。所以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正常进食的这些小朋友们呢，一般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蛋白粉的。 当然有七类人是禁用蛋白粉，给您说一下，就是禁用啊，不要食用了。第一，对蛋白粉成分过敏者；第二，肠胃功能不允许、肠胃功能衰竭处于进食状态的患者；第三，是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第四，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第五，是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第六，是高位肠漏患者；第七，是重度创伤、烧伤、感染等处于急性分解期的患者。以上的七种人是不适合吃蛋白粉的。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您介绍到这里，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唯一的话题要聊一聊，您一旦有钱了的话，哪一天真的是非常有钱的话，您想要做什么呢？哎呦，这边7298说了，有钱了办一所免费的青少年足球学校，培养真正有足球天赋又没钱上足校的孩子。他希望让中国足球队10年之后在世界杯上能够进16强。哎呦，那是赶上我们的邻国日本的水平了。 刚刚有位朋友也是跟他不谋而合，说也要踏实的做好青训。现在呢，做职业足球的人太多了，踏实做青训的人太少了。 这边1246也说了，希望捐个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和希望大学，您连大学都捐了啊，让寒门学子都能够实现上学，而且要上好学这样的梦想。 歪这位朋友特逗，他说我有钱，我买2碗豆浆，不是喝一碗倒一碗哈，一碗放糖，一碗放盐，我来回着喝。 哎呦，那您这个， 您真是有钱人。 有钱人的口味也是非常的独特呀。还有朋友唯有战斗说了，他如果说有1000万的话，先把银行贷款还了，剩下炒股啊，很快是不是就炒股，他水平不是特别的高。 那我觉得还是去找一个稳妥点的理财产品吧。 李智说了，什么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哎，对了， 那您到底是有钱人吗？非常有钱的吗？ 哎，不是说嘛，有钱买不来爷高兴 啊，有钱难买我乐意。确实每天有好的心情，您无异于亿万富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一旦有钱了，您会怎么怎么着，想做哪些事啊？这个指的是怎么算有钱啊？您可以给自己定一个所谓的标准，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康乐夏萌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第三时段更加精彩， 一会儿继续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说了啊，如果有钱了会请体育广播的好朋友们一块来上海看一看，来外滩看一看，咱也住住那个很有历史的大饭店， 或者您直接在外滩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别墅楼， 嗯， 然后呢请我们轮流去那个去那楼里住一会儿。 好嘞。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西西他说了啊，如果他有一天变得很有钱，他会赶紧的查一查卡里的余额，然后他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就不跳了。 嗯，确认一下这事儿是真的啊。 我还以为他要晒在朋友圈里呢。 哟，人不说了吗，财多不露富啊，不能晒这事儿啊。平爷说什么算有钱呢？存款有多少呢？每天支配的资金有多少呢？咱今天讨论的话题呀，没有那么多限制，您就想象一个您觉得最合适的状态就行了。 对，您想象一个您认为的完全财富自由啦，或者您这些钱足够您实现自己梦想的都可以。 我差点说足够您霍霍的 足够 把我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足够您各种买自己喜欢东西的都行。 对，密室剧本杀说我可以在某个小县城里边建一所大学。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明白了，现在这个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愿意往一二线跑，那如果这个三四线城市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合理更科学的这个培育教育体系的话，可能更能留得住人才，是吗？ 而且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建的学校可以找很强的师资力量啊、 哎、对 您可以把世界名校的这个教师都挖到您的这个学校， 嗯 啊，让您这个新学校以后也成为了世界名校了， 嗯 啊，就在那个小村镇里边。 对，米兰魂说你们这个天上飞的梦想啊最好别实现，不然的话以后未来堵的就是天空了。哎，那天空堵了地上不就舒坦了吗？ 这个说的是刚才夏萌跟康乐脑洞大开，说以后开车能不能说是飞起来的这种开在天上。 还有宝姐姐当时不也说吗，说哎哪天咱就小车都别在地上开了， 对 啊，上天上飞一飞去。 其实这个在星球大战等等这个题材电影里边早就已经实现了。 嗯是。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这种车是又能在地上开又能在天上开还能在水里跑的叫什么三栖车。 哎，那也得是很有钱以后才能买得起这样的车。 等有钱了来研发哈。 对呀、啊。 看看这位朋友说，等我有钱了，那必须周游世界呀。如果说有疫情了，咱也不怕，咱花钱，全副武装上，趁着就是有生之年，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也不枉咱来世间走一遭啊。 国平 YYDS 他说了，他如果变得很有钱啊，他会把相当多的一部分钱投资到疫苗的开发当中。 哎呀， 要尽早的战胜新冠病毒啊！ 嗯， 您这是有大爱的一种行为。 是，这格局就是比我大。米果屋说呵呵，等我有钱了，我送你们很多很多的钱，拿去随便花，开心吧。 啊， 醒醒哈！ 哎，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段子，说。这个情人节那一天，老婆管老公要礼物， 嗯， 然后老公给他送了一束花，啊，他老婆当时就把花扔了，说不对，我不要这个花，啊，我要随便花。您如果有钱之后，您可以把这随便花送给您喜爱的任何人了。 哎呀，这听着太过瘾了啊！拿去随便花。 哎，这边还看到了。你与空腔皆遗憾说了，他刚刚查了一下世界财富的排名，他排在第65亿，啊，2457万1279名，相比昨天下降了3000万名，可能是因为昨天买了瓶冰镇的北冰洋，啊，花了5块钱，所以以后他要节约了， 让您的资产损失了那么一丢丢， 啊，最后，然后他说。我给您补一句啊，结果明天突然变有钱了啊，一查自己怎么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前1000位的富豪了， 嗯， 啊，结果自己开个汽水厂，天天随便喝， 哎呦哎， 实现汽水自由了， 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如果有汽水可以天天喝，喝个够， 哎，是，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话语啊，叫什么什么自由，比如说实现了车厘子自由啊，啊，实现了榴莲自由啊。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财富自由嘛， 对呀， 昨天有一个话题说是我都已经27了，我还没实现我头像自由呢。 哎呦，哎，我也看到了， 对吧？ 刚才有朋友这个，叫于毅，他说了，我都这个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实现听歌的自由，因为现在好多网上听歌得需要 VIP 了， 要收费。 对呀，收费。 要这么说的话，就是我确实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没实现我看剧自由呢。 啊哈， 我天天都是这个会员那个会员让你充。 对，天天要是看广告，是大家以后有钱了，可以把那个相关的这个 app 给买下来。 爱优腾都买了 啊，对，这个那都买下来，然后。大开扇门，您可以把广告费给取消了，我就谢天谢地了。 哎，那我如果真的有那个身家，我得想，那我怎么挣钱呀？ 钱太多了 啊，哦！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对吧？ 捐还愁呢， 哎， 天天这个是吧？就是 我每天愁的就是怎么花钱。 对，每天想着怎么丢点钱呢？钱太多了，有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吗？ 关旭还说有多少钱算财务自由啊，就是3000万还不够买个大房子的，1亿也不够买私人飞机的， 嗯， 而几个亿也不够买曼联的。哟，人家想买曼联那确实得准备好几十个亿了。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 嗯， 都可以继续说了，小时候他没有太多的这个金钱方面的意识，小朋友都不会有太多金钱的意识， 嗯， 他说长大之后才发现了没有钱那是寸步难行啊。 嗯， 有一句话说得好，有钱男子汉，没钱 汉子 难啊，真的是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确实， 嗯， 就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 万万不能 啊，是。 7751这位朋友说，我会实施每周3天工作制。哎，您还别说啊，好像在欧洲很多这个高福利的国家。很多企业啊或者是单位啊就是每周上那么3-4天的班儿。 哎， 嗯， 是，当然这是得有经济实力在那儿， 对， 是作为一个基础啊， 嗯。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对于有没有钱这件事儿有自己很多的这个看法啊，我觉得有的说的不错。有为了面子的，这个叫可乐不好喝，他说了为了面子他必须得买一辆昂贵的轿车，这样才能够彰显自己的身份，也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哦， 哎，我倒是有保留的意见啊， 嗯， 啊，就首先您受不受到别人的尊重，难道真的是别人的眼光决定了你自己的这个半斤八两吗？ 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吧，因为在有些这个行业里边啊，你可能这个你的穿戴，你所开的车就是你的门面担当，你需要用他们去充门面。说白了，就我得办张会员卡，我才能进场消费呢。 嗯，是，虽然是有这样的，可能会有在面子上的需求，但是我觉得，您也应该更加注重里子上的，提升自己对于财富的这样的一种财富观。啊，怎么样的财富观才是健康的财富观？另外，如何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啊，有钱不一定就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的。 嗯，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聊这个有钱以后自己能干嘛、想干嘛。晨晨还说呢，说我会现场去看库里和 AC 米兰。哎，说白了就是我有钱啦，我打个飞的我就去现场看比赛了 啊。您还可以想象的更有钱，晨晨，就您可以把这个勇士俱乐部给买下来，然后天天呢让库里陪着您的孩子打篮球，然后您的孩子跟库里的孩子天天玩在一块儿。 你还别说，很多球员也非常的有钱，人也许还不在乎你那点钱呢。 是啊，没准球员他们的梦想，哎，你说这个，比如说球员他们这个本身就很有钱的人了，啊，他们如果说给他这个话题，他们会怎么回答？ 他们想法可能 啊，他们会想， 肯定和咱俩不一样 啊，如何变得没有那么的有钱？就是有钱有可能会给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嗯，可能会想那个我怎么让自己更有时间陪陪家人，陪陪我爱的人，或者怎么能让我的运动寿命变得更长？哎，想法肯定和咱们不一样嘛。 是，当然了。如果说金钱的获取是以牺牲健康和家庭为代价的话，那是金钱它这个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 嗯， 看到了一位朋友， 鹦鹉不会说话，他说了啊，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我有着美满的家庭， 哎， 那我认为我其实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 嗯， 是的啊，尤其您如果是身体健康，家庭非常的和谐，有非常爱您的父母啊，您当然您也非常爱您的父母，这个时候您就是一个富翁，您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嗯，是啊。还有Leap Frog 说，有钱了我就把现在的所谓那些奢侈品都做空， LV 的包5块一个， AJ 的鞋10块随便挑。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啊，会有另外一些品牌变成了奢侈品。 是啊，当然如果您变得非常有钱了，可能看这些奢侈品了啊，就 不 会，有可能您的感觉就是变了。 嗯 啊，可能现在没准很在乎的这个某个包包，您已经非常有钱了啊，您的价值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某些那个品牌的价值了。 嗯嗯嗯。 但是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聊到了，说有钱这个事儿呢，其实跟梦想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啊。当然，如果说没有钱的话，是不是有些事儿就不能办了呢？我认为也不一定。比如说，您在没有钱的时候，也可以存钱，存半年啊，去找您心爱的人， 嗯 啊，或者存钱存半年买一个您非常喜欢的某样东西，啊，比如买，一个非常喜欢的这个运动器材啊，啊，价值好几万或者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行车等等的，您都有可能会达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嗯， 接下来我们也是听一首歌曲吧，《漂洋过海来看你》， 哎， 来感受一下，没不是特别有钱的时候，其实有些事儿啊，只要您愿意，也是能够办到的。 有人爱比有钱可能还让人觉得幸福吧。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地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我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渴望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多盼能送君千里， 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哎呀，当然我突然的一个感悟啊，夏萌，就是如果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钱了的话，你会觉得物质的生活对于你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反而在精神层面你会非常期待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因为一旦你真的非常有钱了，有可能很多人扑奔你的这个目的 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纯洁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嘛，这个有一个爱你的人，或者说有一群爱你的人啊，这些人呢可以是你的爱人、亲人、朋友，我觉得有了这些情谊在啊，我觉得比可能很多很多的钱来得更加的珍贵。 对啊，我们今天虽然是聊有钱了这个事儿，但是大家真的在挣钱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一定不要忘记这个感情的维系啊。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突然挣一点钱了啊，怎么对父母也这个说话的口气也大了啊，对你的爱人也是颐指气使了啊，甚至对你的朋友都会感觉啊，瞧不起曾经的那些啊认为没有钱的朋友了啊。其实这个您如果真正有钱的这个前提之下，同样要注意，希望您是一个有品的人，而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就我们今天的唯一话题，如果您有钱了会怎么样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微博和微信呢还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继续就话题和我们进行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伯恩斯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事进行提问。汪文斌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的报道，中方希望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的相关调查。另外，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相关的监察调查。 那近日呢，全国多地出现了本土疫情，北京调整了入京的政策，对进京车辆和人员严格检查，其中规定高风险地区人员呢暂不入京。然而最近呢，天津的一位货车司机却心存侥幸，企图借用同事的行程码截图进京，最终两位司机都被行政拘留。再来关注这个诈骗的行为哈，近日呢，家住北京丰台的刘先生就接到了一通自称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他向对方转账了6000多块的培训费之后呢，对方是再也没有音讯了。那对方呢打了电话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在报考什么什么资质的证书啊？我们公司有专业的培训，保证您一次过。那这个警方接警之后呢，调查发现这是一家以电话推销方式实施诈骗的冒牌培训公司。最近丰台刑侦支队侦查员在河北一举打掉了这个涉案组织，25名涉案人员全部被刑拘。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韩国足协在官网公布了出战12强赛前2场的球员名单，热刺球星孙兴民领衔攻击线，而泰山的中场球员孙准浩也是入选了其中。刚刚转会土超费内巴切队的前国安外援金敏哉也是在其中。根据赛程，韩国队将会在9月2号对阵伊拉克，之后在9月7号对阵的是黎巴嫩队。 来说说有钱的詹姆斯哈，据福布斯的估算呢，詹姆斯在18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总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呢，薪金收入将近有4亿美元，场外收入超过了6亿美元。但其实呢，詹姆斯的净资产呢，并没有像之前报道的说10亿美元那么多，福布斯给出的数字是8.5亿美元。在房产这方面呢，詹姆斯可以说是四处都有房，总价值约1亿美元。他在家乡阿克伦的豪宅价值1000万，加州呢还有3套，购入价分别是2100万、2300万和3675万。但是目前啊，都涨价了。那对于年轻一代的 NBA 球员来说呢，詹姆斯无疑就是前方那个很好的榜样，值得学习的不光是球场上的球技，还有包括球场之外的投资。多位年轻球员都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他们真的得向老詹学习一下如何理财，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而近日国内的智库机构分析发布2020年东京奥运中国观众线上收视及消费行为相关洞察报告称，东京奥运会成为了史上线下最冷、线上最热的一届奥运会。90后的人群首次成为了奥运的主力观看人群， 即使是年轻人相对较少的咪咕视频，24岁以下的人群占比是高达16.4%，90后的人群占比更是高达44%。奥运会期间，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稳中有进，远超美国、日本，这将是未来中国消费持续走强的基本保障。另外，本届奥运会当中，国产运动品牌的销售量有暴涨的趋势。 除此之外，最近清华大学为奥运健儿杨倩、史梦瑶举办了凯旋欢迎会。杨倩在会上呢，就分享了备战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并将自己的东京奥运会领奖服和东京奥运会吉祥物赠予了学校。她表示呢，作为清华体育人，今后还会恪守初心，砥砺前行，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为清华也为祖国争得各种各样的荣誉，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东京奥组委透露到，尽管日本的疫情正在持续的恶化当中，奥组委仍然准备欢迎大约13万名学生入场来观看残奥会。东京奥组委的发言人高谷正哲强调到，这一计划绝对能够让残奥会的价值观教育到年轻的一代。同时，参加发布会的国际残奥委会的发言人斯宾塞也透露到，国际残奥委会反复向东京奥组委确认，让学生入场是否安全，得到了非常肯定的答复。 对，官方是给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来看一看民间是不是也如此这样的认为。东京残奥会呢，8月24号就开幕了，但是日本疫情规模现在是连创新高，日本接连在8月19、20和21的每日新增病例当中呢，都高达25000起左右。日本也宣布从8月20号起呢，实施紧急状态，这个范围扩大到了13个都府县，并且延长实施到9月12号。当地媒体呢也进行了一个电话调查，结果显示59.8%的受调查者认为举办奥运会就是疫情扩大的原因之一。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呢是31.8%，较上个月已经下降了4.1个百分点。也有超过60%的民众不希望菅义伟连任首相，所以当地媒体很多都在预测哈，说菅义伟无法连任，现在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了。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继续回到我们话题的讨论当中。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么怎么着呢？这边早知道尿炕睡筛子啊，这名够绕嘴的。他说，刚才今天唱歌唱得挺好的，他说有钱了我就想开一个小卖部啊。 哎呦，那不是和全红婵的想法一样的吗？ 啊， 卖汽水和辣条。 是，而且这个小卖部您是对外营业吗？还是说光自己留着吃的？ 应该也对外营业吧，不营业咋叫小卖部呢？ 卖的稍微便宜点还是贵点？ 肯定给咱打折 啊，没准卖的特别的贵，然后大家这个都不来买，结果他自己都给吃了， 自己消化了啊。 对， 7298就说，我刚才呢在你们这个抽奖的当中抽中了0.66元，运气不错，马上我就去买彩票，万一我中奖了，哎，我就可以去开青少年足球学校了。 哎呦，您刚才不知不觉当中为您的在全球70多亿人口当中的财富排名应该提升了几位吧？ 提升了不少。 是。这边还看到了9290，他又说了啊，钱多是好呀，不过他有一个担心啊，说如果有那么多的钱，他得雇多少保镖啊？ 哎呦， 啊，那您是得看您得有多少钱。再有一个，刚才我们也提醒您了，有钱别漏财，别漏富。 就是咱敲着摸着、偷着摸着有财发钱发财就行了啊。 对， 还有这个地藏庵说了，我要是有钱了，我就把你们今天这个话题给实现了 啊！实现我们俩的梦想， 这太有哲理了，这段话说的。 您就直接把钱怼到我们面前就得了呗。 奔跑说，我开一个球迷餐厅，国安首钢球迷全部半价。您这个愿望还是挺实惠的哈。 这边 EK 也说了啊，他如果有钱的话，还有一个担心，啊，估计他的亲友突然会大幅度的增加访问他家的频次，啊，天天都会有不少所谓的亲戚或朋友来跟他借钱，他说不胜其烦呢。 对，这确实是一个幸福的烦恼，所以咱们如果说实现了心中那个小目标哈，我们得低调低调再低调。 但是借钱的话，这个 如果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嗯，但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去无还啊。 是啊，肉包子打狗。 哎，不能这么说，人好歹是亲情一场。 啊，哎，突然说到这个狗狗的事儿了 啊，看见了。我有战斗说的嘛，对吧？他说有钱买一个警犬卡尔就可以了，不用雇保镖 啊。或者有钱您可以养十个藏獒啊，拴在那儿、 啊。对， 谁还敢管你借钱来？ 对，都不敢来你家了。嗯、啊，蓬生麻中说我要开一个大超市，大学生可以随便拿。 啊，大学生，啊、那到时候您得。这个是不是得身份鉴定啊？有这个系统吗？一扫脸说谁是大学生， 啊、 那拿那个学生证入场， 啊、 对吧？ 学生证现在不是也可以那个啊、哦？ 对，有这个火车票的那个买票都可以刷的那个是。好，还看到这边有朋友说，Chris 呢，他说了，小时候幸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长大后觉得、幸福有的时候跟钱相关了，就变得不那么的简单了。 对。小的时候这个高兴快乐吧特别的纯粹，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就能很高兴，长大了之后吧，幸福快乐是一件特别纠结的事儿。我有很多的钱那我也未必高兴。 这边还有然而他说了，他就怕一旦他变得非常的有钱啊、他的这个感情生活就会处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当中。 哎，就跟康乐刚刚担忧的一样嘛。 这是啥意思？突然变有钱了就会有很多人追求你的意思吗、 哎、就会招惹一些目的不纯的人了。 是所以尽量啊各位在这个您发大财之前把这感情就确定了啊您的红颜知己啊青梅竹马呀、啊、是吧都找到您感情的另一半，然后您再发财了之后啊不忘糟糠之妻、 哎呦喂、 不忘曾经跟您一起吃过苦的朋友，千万别学那样的一有钱了马上换一副嘴脸啊，小样你还有两副嘴脸那就不好了。 大辉说了，我有钱了我就去研发这个武器， 哎呦、 硬实力 啊、 才有硬道理。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如果说有钱了的话我想干一件事儿，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有爱心、有一位在北京的还有四川的都有爱心人士、是养了200多条流浪狗 哦， 然后每天其实他这个花费都是很大的， 是的， 然后还有很大的这个精力啊，包括这个、房子得需要，这个场地也得非常大，所以我就想了，如果我变得很有钱我一定要建一个世界最大的流浪狗基地，争取先养1000只 哦。那你以后要忙了 啊。赵军也说了，还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吧、不要多想， 是别多想 啊。对， 我们就乐呵乐呵嘛。当然了，回归工作还是必须要脚踏实地的，我们肯定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该干嘛干嘛，该认真的工作我们就认真工作。 吴梦生说了，他说这个能突然的变得有钱，他说有一个途径他想到了，那就是 买彩票， 彩票，而且还得中奖了。 对，这是最快的。当然了，这个概率也太低了。 啊，他说有钱之后，他先去整容。 嗯。 啊，他说这样欠人家买彩票钱就不用还了。您买彩票还管人借钱呢？ 哎呦喂，这活人哎！唯有战斗说，嗨，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来，我煮碗面给你吃，好不好？ 是，这是 TVB 的经典台词啊。另外还有朋友这边也说了这个尿炕，他说了、又补了一句说 你能说就睡筛子吗？ 他又补了一句、好像说说开个小卖部、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整容的事儿啊，就有钱了、还用去 整容 吗？ 哎，有钱你还没这自信啊，最美的就是你。 有钱他的意思微整一下是吧、 微调一下抗衰老 对吧， 是就是说所谓的整容说起来挺吓人，好像是要动刀什么的，就是这个削骨，但是现在有一种这个观念说这个整容啊、微整一下 微调一下 啊、对，或者打点这个什么这个 玻尿酸啊 去皱的东西啊 肉蛋菌啊， 对啊，这可能都是微调的一个过程。 大家在晚高峰的6:33可以继续跟夏萌、康乐就这一话题进行互动交流，进行讨论。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都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只聊一个话题，说说您一旦变得很有钱，接下来想要干什么呢？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四时段我们继续回来哟。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得了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进入第四时段了，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提个醒儿哈，今天晚间6点到明天凌晨的2点，北京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而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7到8级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晚间出行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您有一天变得很有钱，您会怎么怎么着呢？ 怎么怎么样呢？怎么花这个钱呢？还是说我如何实现我心中的那个梦想呢？ 啊，大家在晚高峰畅想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认为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很快乐哈。 是，当然能不能实现就看您的本事了。 哎，对，要说到这个有钱是不是幸福呢，真的要看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了哈。 是， 有钱不等于幸福，幸福的人生呢也未必很有钱嘛。 是，而且有钱不一定快乐。有钱不一定能真的得到感情，真实的感情，包括爱情、亲情等等等等。而且如果这个钱如果您用的不对的话，可能相关的一些很美好的感情也会变质啊。 哎，对，你说现在什么叫有钱人哈，人都说这个现在啊最重要的是健康，不敢生病，一生病的麻烦事儿太多了，去医院这都是一系列的成本。另外呢，这个你不都说了吗，这个健康啊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件大事儿。 没错， 所以说你如果什么叫有钱人，我还刚刚想了一下呢，就是我认为的标准就是家庭美满， 是 父母和自己呢都健康，然后呢这个 心中有梦想，而且眼下呢正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奋斗。 没错， 这应该就算是有钱人了吧。 是，而且我们谈到这个如果有钱怎么怎么着，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在钱包括名望地位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评判标准之前都会有一个一，这个一就是健康如果没有健康这个一，后边的零都变得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哎，说对了。大辉这位朋友太搞笑了，他说我刚刷完车又求雨了哈。 哎呦， 您是雨神啊。 是，您什么时候开个演唱会我们也去看一看。 这中国人传统文化里边有这个雨水就是财，所以下雨了咱也别不高兴，没准财就流进来了呢。 是啊，没准您就很快实现了我们今天话题这个愿望。 是， 或者说您已经很有钱了呢。 得给我们炫耀一下，这车太多了，每天洗都洗不过来，这刚洗完一波又下雨了。 这边看到了村口恶霸李二狗，哎呦这名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变得很有钱，他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埋藏在心底许久的一个梦想了另外他也想跟他父亲说一声我终于可以不靠家里了终于能够，他自己的意思是能够挺直腰板做人了。看来您平时没少靠家里的帮忙啊。 来自于富二代的烦恼。 这边还有朋友 EK 他说了，有钱不等于幸福，他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观念确实我们今天谈大家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有钱，但是呢每个人的金钱观也是需要非常的正确才对。 我叫鼠母说有车有房没有房贷，哎呀这就是神仙的日子了 所谓的农夫山泉有点甜就是田地的田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段子对 你的意思了 就是比较幸福的一个状态了 是的田园这个归乡感觉太好了。 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谈到的买彩票唯有战斗说的上次买彩票是体彩大乐透先看篮球都中了然后看红球前俩都中了结果他激动手都已经开始颤抖了然后是不是这时候脑子已经在想了哎呦我要买哪块哪个房子了 已经畅想心目当中那些要求了哎呀 或者您已经开始把这钱许诺了开始说哎谁我借你多少钱都已经想好了但是这个最后一 看明天领15.8块成奖金 就挣了15.8块 也行已经在这个世界人民财富榜上又上升了几位了 这边密室也说了再不努力好像自己就只能回去继承家产了当然如果您家里本身就比较有钱我建议您还是需要做到所谓的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是这个在巨人肩膀上起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这个危险系数也非常的大哦 对而且中国有个传统的一句话叫所谓的富不过三代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话但是它能说明了一点就是想要把这个财富一直守住其实还是要用很多的这个智慧的 微博和微信还是在继续当中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等我们有钱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呢请大家和我们一样敞开想象吧 这边看到了还有朋友提到的我认为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对这个是有道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这个大家挣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挣钱的这个手段一定得首先是合法第二要守住道德的底线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给您介绍了某些餐馆就是为了可能多挣点钱结果是用的这个材料都是不新鲜的甚至对隔夜的甚至有一些是所谓的这个一次充好另外明明这个分量是500克的只给400多克这个都其实是想让自己多有一些利润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呀。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就这一话题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有一天你变得更有钱，你想怎么着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进入第四时段的资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发展的情况。国家卫健委报道呢，8月22号0点到24点，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日22号在新疆库尔勒开幕，计划于8月23号到9月3号分别组织苏沃勒夫突击、晴空、安全环境3个项目，共10场比赛，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7国参赛代表队将会展开激烈的角逐。 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2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到23日的20时，湖北的北部和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发生这种山洪灾害，是较大的这种可能性啊，是黄色的预警。而其中湖北的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是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壤情况适宜，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7月，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6300多万亩，比去年同期少了9000多万亩，比近5年同期少了1.2亿亩。尽管河南等局地会有灾情较为严重，但全国大部分呢都没有受到灾情的影响，秋粮长势非常好，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良好。 记者22号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北京市交管局在前期设置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在近日再次推出107家便民服务的网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及上牌。截至目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8家。 另外，最近第5届老舍戏剧节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设剧目展出、主题论坛还有戏剧茶馆3大板块，持续到10月底，也将为京城的观众带来20多部国内外戏剧佳作、30多场演出。 另外，关注一下国际资讯。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驳了那些质疑他从阿富汗撤军时机的言论，并强调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必要性。拜登说，这场长达20年的战争已经造成2448名美国人死亡，20722人受伤。他说，要继续战争就需要增加驻阿富汗的美军部队数量，考虑到国家利益，他决定结束战争。当被问及他是否支持英国政府提出的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制裁时，拜登表示支持。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22号抵达新加坡，这是他首次正式访问亚洲。据报道，他此行将会访问2个国家，另外一个是越南。在他访问亚洲之际呢，美国总统拜登因为从阿富汗仓促撤军造成的混乱局面而面临国内外的强烈谴责。报道指出，哈里斯将从当地时间22号开始在新加坡停留3天，23号和新加坡总理会谈。同一天，他将还会去访问樟宜海军基地，登上一艘美国的战斗舰。那次日呢，他会发表讲话，强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需要进一步合作的领域。随后，他就会去往越南，成为首位访问越南的在任美国副总统。那据了解，7月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成为拜登政府中首位访问东南亚的成员。据报道，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伙伴国和立场相近国家之间的合作。 因在台湾问题上秉持错误立场，导致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很多立陶宛厂商开始担忧他们将失去进入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机会。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国内专家22号表示，立陶宛的原则性错误势必影响中立两国的经贸合作信心，未来两国的关系能否稳定健康发展，将取决于立方在这一问题上能否改弦易辙。立陶宛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之一 DeFi 日前以中国不再购买立陶宛产品为 提示报道到，中国从立陶宛召回大使之后，立陶宛的出口商就开始抱怨中国不再从立陶宛购买奶酪、粮食和木材等相关的产品。报道称，中国大型木材贸易商正打算离开立陶宛，而立陶宛当地的牛奶加工厂已经暂停了对华出口。此外，中国也不再购买立陶宛的粮食。 我们继续再来把目光转向体育，残奥会呢将于24号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但是现在东京都新冠疫情呢是日益严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表示，东京都新冠疫情已经达到了灾害的级别。当地媒体呢也进行了数字统计，表示东京都21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074例，连续4天超过了5000例，其中39岁以下患者占大多数。 而8月23号，中国足球队官方宣布为备战12强赛，补充征调河南嵩山龙门队的球员王上源来参加集训。世预赛12强赛开赛在即，韩国队在8月23号公布了比赛大名单。在中超联赛效力的山东泰山外援孙准浩，以及曾在中超效力的朴智珠、金敏哉等人是悉数入选。另外，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的孙兴民依然是这支韩国队的最大牌球星。 再来看一看曼联和南安普顿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曼联是客场作战，最终1-1打平了南安普顿。本场比赛亚当斯进球，格林伍德扳平比分，曼联因此也追平了英超客场不败纪录。其他的一些比赛，切尔西2-0战胜了阿森纳。本场比赛卢卡库首秀破门，詹姆斯传射建功。 另外，今天下午北京国安官方宣布与球员比埃拉进行解约，国安官方表示，感谢你绿色的精灵比埃拉，为国安征战3年半，你出场88次，贡献30个进球和30个助攻。我们忘不了重夺足协杯那晚你攻入关键一球时的兴奋，忘不了你拼尽全力2次重伤时的伤心，忘不了我们一起在亚冠拿到历史最佳成绩时的喜悦。即使你因家庭原因不得不选择脱下绿色战袍，你在球场上飘逸舞动的身姿也永远印在我们心中。未来祝你及你的家人一切安顺，加油，若纳坦·比埃拉。 继续再来关注球员的动态，篮球运动员周琦依然没有在新疆男篮的续约合同上签字，那这也导致着新疆队 CBA 新赛季注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如果8月31号周琦依然没有续约，那么新疆队无法和周琦注册，大魔王也很有可能会缺席新赛季的 CBA 联赛。那也有消息表示，周琦向 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提交的仲裁已于8月5号走完了流程，周琦团队败诉，5项申请全部被驳回。 另外，今天 ATP 官网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今年美网的种子席位将会依据本期的排名来确定。德约科维奇以11113分继续领跑，梅德韦杰夫、西西帕斯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刚刚夺得辛辛那提大师赛冠军的兹维列夫超越纳达尔升到了第4位，而纳达尔降到了第5，这也是前10唯一的变化。由于纳达尔已经确定提前结束2021赛季，所以在美网之后，尽管大概率还是能够留在前10，但是年终想要位列前10，也需要其他球员所谓的帮忙才行啊。前50的榜单当中，戈芬暴跌11位，降到第30位，拉奥尼奇下滑10位，最新排名是第34位，而张之臻排名提升1位之后，最新排名是位列第167位。 好，那么消息部分的内容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今天的话题呢只有一个，就是和我们一块儿去聊一聊，如果有一天我们变得有钱了，我们会怎么样呢？ 这边看到了有朋友义薄云天说了，有钱不重要，有闲才重要。 哎，有钱又有闲，哎，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设定吗？就是说这个有钱啊，是达到了财务自由这个水平，财务自由了都，那应该也就挺有闲的了吧？ 对呀、啊嗯，啊，就您天天没事可以数钱了， 嗯， 啊、数钱玩。 是冷飘雪说，国安这一个阶段的时代就差不多结束了，下面就看怎么重建了。是，所以说这个下半个赛季国安如何用现有的人员继续征战中超联赛哈， 哎， 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 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也送给国安队啊， 嗯、 如果国安队说啊变得更有钱了、 哎、 啊，那肯定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了。 对， 啊、有钱腰杆就硬，然后就能签更贵的外援。 有钱就有人嘛，嗯、周琦咱也赶快签下吧，不签也注册不了了吧，没有战斗。咱们可能签得了吗？ 后边排一堆 对 其他球队呢。是这边当然也看到了、有朋友，这是幸福家庭只靠你，他说了我宁愿没有钱，他说但是我只希望要更加幸福的家庭啊。他说拥有很多的财富有的时候不利于家庭的幸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家庭的幸福指数啊。所以这个今天谈钱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儿，就是在你很有钱的状态之下啊，如果你也能做好对于感情的维护啊，对于你家人啊、你的父母的感情、爱人的感情、朋友的感情的维护啊，不要说一有钱你就变了，让人觉得、哎呀，这个人变得这么快呀、啊。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 是。彭生麻中还说现在贝贝和康乐都学坏了啊，都拜金主义了。哎，我们俩是拜新主义，初心的心。 这个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有钱，这个是对于未来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对， 是一个更好的激励啊。当然我们反复强调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除了要有钱之外，您还得有一颗善良的心。包括有钱之后，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他们的愿望是回馈这个社会呀、啊。 哎， 您得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士才行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说咱们的家里人哈，心中有大爱的还特别特别多， 对， 就非常好 啊。刚才有说捐学校的，有说这个刚才包括我提到的给流浪狗建一个基地， 对，还有说建这个青训基地的， 对，就是投中国足球的也有， 对，都是心中有大爱，为国之根本去着想的。 嗯，这边还看到了。还有朋友祝塔人他说了，我要有钱了全都是投给体育广播吧。 谢谢您 啊，您要有钱了您首先 我们俩可记着了啊。 我觉得先把这个中国足球给抓上来，然后呢我们中国足球厉害了，相关的媒体肯定这听的就更加的多了、 我们转的比赛也多了，我们自然而然广告也就多了，所以归根结底啊，就是青训还得先搞起来， 对啊。或者您可以到时候赞助我们某位主持人或某位记者啊，让他去更多的这个现场去观摩比赛啊什么的，有可能对这节目有更高的一个质量的提升。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确实要不忘初心啊，千万别有钱了就变心了。另外我们在聊钱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感情，感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钱不代表你就有感情，不代表就会幸福所以很多朋友现在还是处在可能不是很有钱的一个状态当中，怎么样呢，我们依然是非常开心，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没错，就像唯有战斗这位朋友说的，嗨，聊这么多干嘛呢，其实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呢。 没错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送给您这首歌曲所唱到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尽管不是非常的有钱，但是只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您的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有人爱你你就很富有哦。 没错，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是由夏蒙康乐为您带来的，就进行到这里了。在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奥运有范儿。 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地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